是笑我 But you make me say that 就会这块莫名，承诺告诉前进，不怕有困难幸运， 我的命运只有你能开启。所以你想不想我？我每天只想你。 I know it's so bad， 只是为了你，才知道。